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作为一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影片，印度影片《神秘巨星》于2018年1月19日在中国公映，而这个日期比他在印度首映晚了4个月。不过影片仍以良好的口碑获得了观众的盛赞。这部影片不仅仅将印度存在的男尊女卑等社会问题真实呈现在观众面前，更重要的是着力描绘了梦想的力量。 其实主演阿米尔汗的电影一直口碑爆棚，2011年他主演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就曾经让国人大饱眼福。在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导演拉库玛·希拉尼要求自己的那些大龄男主角减体重，同时还要求女主角增加体重。他的这种做法被剧组人员嘲笑成为史上最白痴的导演，这也正应和了影片三个白痴的另外一种翻译译名。不过希拉尼辩称这是他给剧组开的玩笑。这部影片的中文配音版是由文章、汤唯和黄渤等人完成，为影片当中主要人物配音的汤唯、黄渤又有怎样难忘的记忆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继续来重温印度青春励志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的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下半部分。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兰彻·法尔罕和拉多是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男孩，他们在大学相识，兰彻总是与学校院长作对，因为他从来都不赞同院长多年以来对待学生的教育方式，也因此三个人与院长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院长也都是处处针对他们三个人。4年的大学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一天院长站在讲台上面对所有即将毕业的学生进行了一番演讲，并且羞辱了法尔罕和拉多，说他们不可能找到工作。晚上兰彻、法尔罕和拉多坐在台阶上，他们举着酒瓶开始互相抱怨。 他羞辱我们也就罢了，还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谁啊？我愿意斋戒，愿意昼夜上香，只有一个请求，求您彻底的删除病毒，把他打入18层地狱，让这个人上刀山下油锅。 嘿，你以为神是职业杀手吗？ 兰彻，你别说了，你倒好，每年合影都在第一排中间，我们哥俩却总在没人关心的角落，也许今天我们连照相的机会都没有了。 停，知道我为什么能考第一？ 为什么？ 因为我热爱机械，工程学就是我的兴趣所在。知道你的兴趣是什么吗？ 兰彻翻开法尔罕的书包，拿出来一封信。 我的书包。 安静， 你要找什么？喂喂喂， 这就是你的兴趣所在。 快把这封信寄出去。 什么信啊？你干嘛？ 五年前他写给他最崇拜的野外摄影师这封信，安德烈 伊斯特范 啊，伊斯特范，他想跟他去匈牙利学野外摄影，他害怕他老爸反对，所以这封信就一直没寄出去。快跟工程学说拜拜，专心去搞你的摄影吧。 嗯， 跟你的兴趣爱好走。你想想看，如果迈克尔·杰克逊的爸爸非要逼他成为拳击手，拳王阿里的爸爸非要逼他去唱歌，想想后果多可怕。明白了吗？想通了吗？你要相信我，千万不要爱上了摄影却娶了机械工程。 嗯嗯，上原蓝车奥德斯，机械工程既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情人，我爱他，可是我还是失败了，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是个懦夫，恐惧未来。你看看你，圣戒比指头还多，一个圣戒代表一个恐惧，考试、姐姐、嫁妆、工作，对未来如此恐惧，怎么能过好现在呢？你怎么能专心学习呢？你看看你们俩，一个生活在恐惧中，一个在虚幻中。 哎，兰彻，你生活在两者之间，恐惧和虚幻。 我怎么？ 你恐惧，不敢向皮亚表白，所以假装不理。 胡说八道， 说别人一套一套的，到你自己你就不行了吧？ 哎，要是纯爷们儿，你就向皮亚表白，敢吗？ 这之间没什么联系、啊、 非也，联系很紧密。 我说哥们儿，你听好，如果你真敢去向皮亚表白，我就马上告诉我爸放弃机械工程去做野外摄影。 哎 啊， 我也会在面试前扔掉所有的圣戒，怎么样圣人？ 哥们儿，你敢不敢啊？ 圣人沉默不语了。 走， 你去哪儿？ 跟我走。 你去哪儿？ 去哪儿？ 蓝彻趁着酒劲儿，真的跑到院长家向皮亚告白了。但是，在他们匆忙逃离院长家的时候，拉多被院长发现了。第二天，拉多被院长勒令退学，或者让蓝彻退学，以挽救拉多的学籍。一面是生病的爸爸，一面是自己的兄弟，拉多左右为难，走投无路的拉多选择从三楼跳了下去。经过抢救，拉多总算没有生命危险，逃过一劫。苏醒后的拉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为了遵守诺言，拉多鼓起勇气参加了面试，最后拉多面试成功了。而法尔罕也为了自己的梦想回到家和爸爸坦白，他要做一名动物摄影师，爸爸也终于被感动，同意了他的选择。拉多和法尔罕都成功了，院长曾经答应说，只要他们都面试成功，他就会把自己的胡子刮掉。于是院长的胡子没了，变得怒气冲天，他决定期末考试的试卷亲自出题，不让拉多他们及格。知情的皮亚把实情告诉了兰彻，还偷走了爸爸办公室的钥匙，帮助兰彻和法尔罕成功地从院长那儿偷来了试卷。可拉多把试卷揉成一团扔在地上，要用自己真实的实力来考试，但他们的行为还是被院长发现了。院长回到家训斥了女儿皮亚，皮亚一气之下离开了家，跑到医院的休息室里。而就在这一天晚上，天降大雨，多处道路被堵，碰巧皮亚的姐姐临盆即将分娩，院长的车就在路上被堵，无法及时送往医院。就在这时，正要离开学校的兰彻、法尔罕和拉多看到了，他们急忙帮皮亚姐姐抬到安全的地方。没有医生，没有助产器，如果孩子还不能出生，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情急之下，兰彻按照皮亚的网络远程指示开始拯救孕妇。兰彻运用自己的知识，现场用吸尘器做了一个助产器，婴儿顺利出生。这一切院长都看在眼里，他被这三个学生感动了。天快要亮了，兰彻、法尔罕和拉多看到母子平安后，赶紧拉着行李离开学校。 就在这时，院长叫住了蓝城：“ 等等，你想跑吗？我们的账还没算清呢。 还记得开学典礼那天你问过我一个问题吗？为什么宇航员在太空中没有铅笔？我告诉你，如果铅笔尖断了，在失重的状态下，笔尖会飘进眼睛里，飘进鼻子里，飘进仪器里，后果非常严重。你错了，你错了，不可能每次都是你对，你明白吗？ 明白。 这是很重要的发明。” 院长非常激动，他拿出了自己的太空笔。 你明白吗？ 明白。 我的院长说过，当你遇到一个像你一样优秀的学生时， 院长走过来，亲自把那支笔插在蓝彻的领子上。 滚，学习去吧，期末考完就快滚。 现在我宣布，本年度优秀学生是蓝彻欧德斯三万迪斯查法。 我想捕捉所有美好的瞬间，永久保存。那天我们拥抱、欢庆、哭泣，大家相约以后每年至少聚一次，可谁也没想到那是跟蓝彻见的最后一面。 可是毕业之后的蓝彻忽然失踪了，音讯皆无。五年来，法尔罕和拉多一直在寻找蓝彻，却都没有结果。突然有一天，曾和蓝彻打赌比输赢的臭屁王查尔图告诉他们，他找到了蓝彻的线索。于是三个人驾车来到了西姆拉，根据地址他们找到了蓝彻。奇怪的是，毕业照片一样，学位证书一样，可是那个人却不是他们的哥们蓝彻。于是真正的蓝彻将实情告诉了法尔罕和拉多。原来蓝彻是他们家园丁的儿子，主人为了面子，让他一直以蓝彻的名字学习，条件是毕业后就要消失，并且给了他们一个地址。法尔罕拉多以及查尔图继续赶路，寻找他们的兄弟假的蓝彻。路上他们忽然想起了皮亚，拨通电话后才知道皮亚即将出嫁了。于是法尔罕和拉多大闹皮亚婚礼，抢劫了新娘。终于法尔罕拉多、皮亚以及臭屁王查尔图四个人来到蓝彻所在的小学，他们到处询问着蓝彻的下落。是啊，蓝彻在哪儿呢？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蓝彻正在和孩子们一起玩遥控飞机呢。突然他看到一个美丽的新娘骑着小摩托向他驶来。 道具，你继续。每晚我都梦见你骑着你的小摩托闯进我的梦乡，扮成我的新娘。你摘下如纱般的头盔，走进我的身边，将我亲吻。 可是蓝彻迎来的却是皮亚的一巴掌。 我天哪， 你就那么喜欢不辞而别？ 不是，对不起。 你结婚了吗？ 啊，结婚？没有，你呢？ 就差一点，傻瓜。那么， 什么？ 你有新爱人了吗？ 有了。 谁呀？ 你。 皮亚捧着蓝彻的脸，直接吻了过去。 哦，看到了吗？彼此是不会撞到一起的，傻瓜。 是的，说的没错。 是传说中的蓝彻吗？ 放开！ 你少跟我套近乎。 嘿，听我说，听我说。 我不听。嘿，少来这套。 听我说，听我解释，让我解释一下。 我没空， 让我解释。真的，嘿。 这时，法尔罕拉多也走了过来，对他一顿拳打脚踢。 这边，哎，你站住！ 饶了我吧，饶了我。以后不再跑了，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知道我们找你找不到， 兄弟们，把我那份仇也报了。 你把我们恨得好苦啊！ 哎， 嘿，嘿，别，你来， 放开他吧。 听我解释， 好了，够了。 起来。 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终于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可这时臭皮王查尔图也来了，他得意地从自己的豪车里走出来。 玩得开心吗，笨蛋们？ 嘿，查尔图， 兰彻·欧德斯·查哈，老师你好啊。哎呀呀，你是山村教师啊，一个是总裁，一个是老师啊！我们同时起步，可你却是在退步，由工程师变成了小学老师。老师，请问你月薪多少？5000吗？这点钱我都懒得捡，还不够平时我给儿子的零用钱呢。 你少说废话。 我说的是废话，他说的那才是真正的废话。一会儿要改变这儿，一会儿要改变那儿，你最终改变了什么？孩子的尿布吗？ 你还忍得了吗？我忍不了了。 别冲动，让他接着说。 我早说过，到时候看看谁在哭，看看谁在笑啊！在这里签字，接受现实，你输了，我赢了。 失败宣言，真的难以置信。 真疯狂， 你太逗了， 真是疯了。 蓝彻拿出笔，在失败宣言上签了字。 这是病毒的太空笔，在你这儿，你什么时候偷的？ 管他干什么呀？ 这是给胜利者的，不是给失败者的。如果呢，你学校需要钱，就给我助理打电话，要点捐款。一个是总裁，一个是老师。 他一点都没变 啊！ 别管他了，神经病，不用理他。 还好你不是真的叫 Lancho de Samadis 查汉，墙上，不然跟你结婚我就得改叫比尔查汉，难听。哎，对了，你真名叫什么？ 苏克旺杜。 王杜。 比尔王杜。 啊， 你就是那个科学家， 拥有专利的那个。 结婚以后我可是不会改姓的。 你就是查尔图说的那个王董，全世界都想要的那个王董。 我不要姓王董。 我想是吧。 你到底是科学家还是个小学教师？ 是科学家，也教小朋友。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苏克王董。 臭屁王， 快回来，查尔图， 一边玩去吧。 等等，我有办法，让他停下来。 旺都拿出了手机，他打通了查尔图的电话。 旺都先生，我真不敢相信是你。 对不起，查尔图先生，我可能不能跟你们公司签约了。 我什么？为什么？ 我怎么跟你签呀？我的笔都被你拿走了。 什么笔？我听不懂。 在你手上那支笔，病毒的太空笔。 我手上的。汪都先生， 你好，查尔图。 一个总裁，一个是老师，还有一个是傻瓜。 你赢了，你赢了，蓝先生。哦不，我是说汪的先生，你彻底把我打败了，你是胜利者。我希望我们私人的恩怨不要影响到工作。 嗨，查尔图，来呀、啊！ 哎，我刚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就知道你早晚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言不由衷啊你！ 不不不不，我是真的，我发誓，蓝轩100分，查尔图鸭蛋，你赢了，我输了，你还不信吗？ 哎，小心臭屁！ 伟大的陛下，请接受卑微的供奉吧。 提个小建议，王都先生，撤吧。 快走！ 快走！快走！蓝轩不会被炒鱿鱼的。我上有老下有小，帮帮我呀！ 伟大的圣人蓝彻欧德斯曾经说过，学习是为了完善人生，追求卓越，成功就会出其不意地找上门。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的幕后故事。在2011年的12月8日，在中国上映的《三傻大闹宝莱坞》首次制作了中文译制配音版，并且邀请了文章、汤唯、黄渤三位当红艺人为影片当中重要的角色配音。除了黄渤是配音专业出身的以外，文章和汤唯都是首次为国外电影配音。各地观众在观看了影片配音版之后，对几位演员的新鲜尝试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中文配音版和原音版同样有泪有笑，欢乐也更轻松。不知道您是否听出他们的声音了吗？一向以优雅气质深受影迷喜爱的汤唯，在《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为女主角皮亚配音。皮亚是一个很有个性、有点顽皮的女孩，是男主角蓝彻的梦中情人。能够用声音去诠释一个与以往角色截然不同的人物，这让汤唯非常的兴奋，但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外国电影配音，也让他非常的紧张。不过在配音导演悉心的指导下，很有语言天赋的汤唯很快抓住了进入角色的诀窍，一会儿逗逗男主角，一会儿醉酒表白，很快玩进了角色当中。几个小时的配音工作在轻松欢快的气氛当中过去，汤唯玩得不亦乐乎。当最后一场戏录完时，他还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地离开录音棚时，他说自己已经爱上了配音这个工作，希望下一次还能有机会为好的电影配音。为影片当中反面角色臭屁王查尔图配音的是我国著名演员黄渤。黄渤需要在短时间内说出大量的台词，比如黄渤得在不足20秒内说出将近120个字的台词。尽管黄渤大学学的就是配音专业，但是一场仅仅几分钟的念打油诗的戏，他都用了半个多小时和配音导演逐字逐句的整理断句，力求完美。好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平安无事》。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也欢迎您在明天上午11点钟收听，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全新为您推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再会。 ऑटो को करके गोल सीटी बजा के बोल लाइफ ऑफ आउट ऑफ करके गोल आउट ऑफ गो करके गोल सीटी बजा के बोल मुर्गी का जाने अंडे का क्या होगा अरे लाइफ मिलेगी या तवे पे फ्राई होगा कोई ना जाने अपना फ्यूचर क्या होगा आउट कमा सीटी बजा के बोल 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